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难道你不懂我的心？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我会对你说我愿意。 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能表达我的心。 千言万语里只要一句话就能够让我们成为生命。 我爱你，你是我的主。 朱英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唯美爱情故事为很多人感动，而这个版本也好可爱，有一种心跳脸红的小小节奏感，好像有好多粉红的泡泡冒出来了。我超爱的是开头的那串像是旋转木马八音盒的那种音符，现在听来呢就会想到曹格的小女儿，她耷拉着眉毛，搓着小手，一脸可爱的说着拜托拜托，姐姐你最好玩了。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紫》。 小满天，一起看晚霞满天，当闭上双眼，还往返流年，未完的心愿，依偎在你身边，是我憧憬的明天，就化作一缕紫烟，环绕你心间。若能再多看一眼，滚烫的心，炙热的眼。 直觉到再见。 满天。当闭上双眼，还往返流年，未完的心愿，依偎在你身边，曾是我憧憬的明天。如果做一女子环绕你心间，来不及逃跑告别，哭流一段记忆的血，写不下长长的爱恋，却会让梦觉恍惚中又和你相见。远远到一段对联，清醒我之间绵绵之言，一点完全放心间，那是我对你最后的眷恋。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 奇幻爱情喜剧电影《二次初恋》已经在七夕当天8月28号的17点钟进行了超前点映。作为朱茵魁伟大荧幕六年的回归之作，《二次初恋》呢一直以来都受到了媒体和观众的热切关注，点映场人员爆满，口碑炸裂。作为七夕节当日唯一一部情侣定制爱情电影，《二次初恋》自然是受到了广大情侣们的青睐。一首甜蜜的歌曲送给各位，刘嘉玲、张信哲，有一点动心。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我对你有一点动心，是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悦？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痴，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拒。哦，人最怕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 星际特工先星之城的幕后特辑爆出了戴恩·德哈恩和卡拉·迪瓦伊在影片当中众多的动作桥段的画面。两个人作为星际特工的千星之城荧幕 CP 呢，影片当中很多镜头需要两人共同拍摄完成，尽管是第一次合作，在拍摄现场的默契感也是十足。维密超模出身的卡拉·迪瓦伊从片方宣布定角开始就受到了外界很多有关他是否能够演绎此角色的质疑，而且本人呢在电影当中以实力证明了自己。好音乐不断，我们将会听到的是林凡《一个人生活》。 叶子在窗外轻轻摇动，任性到没有心愿走过，镜子里的我很不像我，

业，问责曝光一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力的单位和个人，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自安全生产大检查以来，全市共组织督查组102个，执法组65个，暗查暗访了24个单位和场所，全市共排查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和场所582个，发现一般隐患427处，整改384处，整改率89.9%，行政处罚11.1万元，效果显著。 向远方，爱生活，家乡的力量，请你给我。 请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上人的车票，祝福未来的目标，艳阳高考奖或大雨风暴，贴心的问号，傻傻的你都不知道你有多么的重要，当你烦恼上，当你睡不好，我也感应得到，像是喜欢有时候不做回报，才让爱紧紧守牢，有你的欢笑也有我的牢骚，忘了什么叫单调，昨天下争吵，今天全都忘掉，有光的天荒地老，当世界都接近沉睡了，我要你听到，你是我最闪耀的心跳。准备的上人的车票，祝福未来的目标，艳阳高高照，或大雨风暴，贴心的问号，傻傻的你都不知道你有多么的重要，当你烦恼上，想你睡不好，我也感应得到，有时喜欢，有时候不求回报，才让爱紧紧守牢，有你的欢笑也有我的牢骚，忘了什么叫单调，昨天小争吵，今天全都忘掉，有光的天荒地老，当世界都接近沉睡了，我要你听到，你是我最闪耀的心跳，左手是喜欢，右手不求回报，才让爱紧紧守牢，有你的欢笑也有我的牢骚，忘了什么叫散掉，昨天下争吵，今天全装忘掉，有光照天荒地老，当世界都接近沉睡了，我要你听到，你是我左上角的心跳。 没有什么成功是一蹴而就的，商人努力得不到回报就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这是错误估量了成功背后的代价。只有学会不求短期利益回报，持之以恒做好每件事，才有可能在长期成功的路上走得更远、更稳健哦。这里是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过最远的场景 Lemon。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下午一点见啦。 你和我走在爱情地图，想找到通往永恒的路，却各自希望对方能让自己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抱个美女过来，哄哄我都不乐开怀。免理我，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为什么还是没人来爱，无人问津啊，真无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寂寞男孩情窦初开，需要你给我一点爱。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 爱真奇怪，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们经常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三十六计是中国古代三十六个兵法策略。那三十六计的说法起源源自何处呢？源自南北朝时期，成书呢则是在明清时期。该书没有真正的作者，因为书中大部分的计谋呢来自于孙武的孙子兵法当中，是后人在研读孙子兵法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是历代军事家的智慧结晶，由后人集结而成书。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继续来为你放出动听的歌声，来自那英的放手。 你的爱送把锁锁住我的自我，找不到一片能让我自由呼吸的天空，对你爱放纵却让自己陷入牢笼，我不要这样自怨自怜为爱消磨，我不想再听你说的太多，那一套坚强依旧都只是无聊的承诺，越是爱的梦恨越久越来越沉重，不如让彼此放下包袱各自追求，放开我放开你的手，让我从迷惘中逃脱，也不要以为女人都情愿做等待的梦，放开你放开我的手，一切我已经看透，一旦心冷却就不再回头。陷入牢笼，我不要这样自怨自怜为爱消磨，我不想再听你 你说的太多，那一套天长地久都只是无聊的承诺，而是爱的浓，恨也就越来越沉重，不如让彼此放下包袱，各自追求。放开我，放开你的手，让我从迷惘中逃脱，你不要以为女人都情愿做等待的梦。放开你，放开我的手，一切我已经看透，一旦心冷却就不再回头。 太多是心里起了作用，你说苦笑常常陪着你在一起有点勉强，该不该现在说我不想太多，我想一定是我做梦做搞错，拜托，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随便说说，其实我早已经猜透看透，不想多说，只是我怕眼泪攒不住，不懂你的黑色想走，却又在靠到我，说散你笑很久了吧，我不想拆穿你，当作是你开的玩笑，想走，却又在靠到我，说散你想不住了吧，败给你的黑色幽默。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随便说，已经猜透看透，不想多说，把眼泪藏不住，不懂你的黑色幽默，想透。 现在是16:29。

为爱的路。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像大地一样宽容，在这艰辛坎坷的路上点亮生命。 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你。下一首歌呢，来自陈洁仪，叫做《从前的我》。这首歌呢是《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主题曲，当然它不仅仅是主题曲，是整部电影最切题的注脚。它像是侦破了所有当年看《西游记》长大孩子们今天的内心。在这几十年的成长当中，我们逐渐变得世故冰冷，内心柔软，外壳坚强。而那个童年时代的英雄，像一个堆满了尘埃的布偶，始终站在你心中最柔软的角落对你说，若是遇见从前的我，请带他回来。一起来听陈洁仪带来从前的我。 心里的呼唤总在徘徊，风中的云彩它向我走来，远处那个人还在等待，熟悉的声音已不在。你说你要离开，明天还会回来，曾经忘不掉的还记得来，转身不算

严正交通违法整治和加强交通安全宣传警示等内容，全力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大整治大攻坚期间，三河交警大队将采取定点检查与巡逻抽查相结合的方式，严厉查处三驾、酒驾、醉驾、毒驾、三乱、乱停车、乱变道、乱用灯、三超一疲劳、超员、超载、超速、疲劳驾驶、两闯、闯红灯、闯禁行、机动车不礼让类违法行为和大货车违法限行规定等违法行为，全面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其次，结合黄标车、老旧车淘汰工作，对无牌、非法改装、已报废、逾期未报废、逾期未年检等车辆持续开展清查整治工作，同时围绕重点客货运企业，严格监管企业安全管理主体责任不落实、管理机制和制度不健全、车辆日常安全检查和驾驶人安全教育不到位、违法行为未受到及时教育处理、24小时 GPS 专人值守的动态监控制度不落实等安全隐患。最后，三河交警温馨提示广大驾驶人和广大交通参与者，要时刻记住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牢记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提高道路交通安全责任意识、安全意识、文明意识，真正做到珍爱生命，安全出行。 向远方，爱生活，家乡的力量。 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是地上人， 忘记了心里的情愿，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情跟我来敞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708090还是划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背的都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你要唱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don't ready to roll 70年代你不过我在海里就是无敌的，从来不肯 say goodbye、只有 fuck the fuck 在那哭，男男女老老少少我们唱着喇叭哭又狂炸哭着往前冲，只有老板想想一直心痛、这个故事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说你们说可以 say goodbye， 我问你现在有什么期待，欢乐你要请他一定来，一起看王冠怪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想念的思念的情跟我来，一边跳一边向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美女来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到了八零年代要喊什么 B-Boys B-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穿裤子紧身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尖牙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怕它假牙， R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get no stopping go 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90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放在完全 Yeah Hip Hop for life That's right 每个人终于喊着 What's up 管你是不是真的 Party 天才，咬着你的嘴角跟我快乐崇拜， 欢乐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期待， 欢乐你你要请他一定来，一起看王冠怪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Come on 忘记了心里的情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情跟我来，敞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 现在 现在 疯狂时代，就能找到世界，千万不要倦怠，这样子是在每一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事情一起去做，用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呼吸，看你放肆的感觉，看我放肆的刷着，要我怎么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继续快乐的说， 忘了你存在为什么期待，忘了你要期待依赖，一起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放开，渴望 想念的想念的情感往来，一天天一点像快乐崇拜，开心的开心的都跟我来，美丽让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样一则数据啊，在美国呢，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死于吸烟，同时呢，医疗事故是第六大主要死因，车祸呢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在美国，每小时就至少有一个人死于酒后驾驶。这个数据告诉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不能喝酒哟。下一首歌来自方大同和王力宏的合作，叫做《Flow》。 Music star， 我想加快行动，跟节奏开始转，是谁都能感受，和音符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坚持停不下来，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人期待 ABC 中人民发射节奏就停了下来，很妙的小酷酷的调调是新的色彩，和努力一起来加入，歌声多亲切，灵感开始倾泻的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相接，相同两种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flow， I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双脚开始动，当节奏开始转，是谁都能感受，每一步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坚持停不下来。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动，顺着节奏开始转，是谁都能感受，每一步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坚持一步都能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动，当节奏开始转，是谁都能感受，每一步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坚持停不下来， 跟着我放松，跟着我放松。 算一算收不回的账，当赚一些坚强，说幸福的话为心存而忙，还没明白结果爱的不知所以然，像爱情的灯养满身的伤，皆像痛的疤。